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上回我们讲到，林则徐要行商们捐资驻军，钱江传达了谕令之后，行商们都是愁眉苦脸，表示没钱捐资。阎启昌更是一气之下摔掉官帽走人了。 钱江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本想把林则徐交办的差事办得干净利落，可没成想败落到绝境死地的阎启昌硬生生地顶撞他，一摔官帽走人了。花厅内的气氛十分尴尬，沉沉寂寂，无人言语。过了好半晌，卢文蔚才咳嗽一声，缓缓道：“ 钱知事啊，有一笔生息款，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 哦，何为生息款？”“ 啊，嘉庆14年，为了防止彝人渗透，广东大县扩编前山营，就是澳门北面那座营寨，兵额增加了，兵饷却没有出处啊，于是派人来要我们13行承担前山营的兵饷。那个时候是我爹卢观衡和吴秉鉴老爷共同担任总商，他二人合议之后决定捐一笔银子交给几家当铺放贷生息，每年的生息款用于前山营的兵饷，按年核实之效。这屈指算来，这笔银子已经放债生息30年，应当有所盈余，不是个小数啊，少说也得有5万吧，足以修筑2座炮台，您不妨回去查一查。 武少荣说，林都县带头捐纳30%养廉银，我们行商也不能不有所表示。我提议把经营茶叶的3分行佣用于捐资驻军，连捐3年，请诸位老爷异议。行商们全不吭声，大家都知道每年的乐捐多如牛毛，一笔接着一笔，这次用生息款和行佣支付了，那下一笔摊派可就得自掏腰包了。捐资驻军办到这种田地是再也办不下去了，钱江无奈只得起身告辞。武少荣和卢文蔚把他送到门口，钱江一脚踏在门槛上 回转头，口气里透着不满。我说二位总商，海防一日不可疏于，林都县可是等着献银用的。武少荣向息事宁人，哎呀，钱知事，做生意是要有周转金的，十三行眼下确实手头紧，上任把周转金捐出去，就像农民把种子捐出去，只能坐以待毙了呀。这样吧，我们颐和行再勒一勒裤腰带，任捐一条三桅遗船，供广东水师操练之用，还不行吗？钱江没有想到武少荣出手竟如此阔绰。哦，此话当真？当真。但我也有一事相求啊。哦，何事啊？啊，方才严老爷发火摔了官帽，这事儿请钱知事多多包涵，千万不要禀报给林都县啊，以免落下藐视上县之罪名。这个还是息事宁人的好。武严两家是姻亲，武少荣不愿严启昌受到罚。啊，好说好说。钱江拱手告辞，扬长而去。钱江走了之后，卢文蔚抱怨道：哎呀，五爷，三分行佣是用来清偿300万商欠的，你捐出去驻军，那笔阎王债什么时候能还清啊？武少荣一脸的难色。眼下朝廷断了英夷贸易，他们不是没上门讨债吗？卢文蔚说：生意人讲求一个信字啊，那笔债迟早是要还的。一个行丁进来禀报： 吴老爷、卢老爷，美国代理领事多拉纳和查理京求见。 多拉纳是美国商人，与武少荣同岁，风度翩翩，是经过大风大浪历练之人。17世纪初叶，他的先祖从法国移居美国，他13岁登船遇浪，19岁成为家族商船的船长，不远万里来中国做生意，成为齐昌商行的股东。多拉纳体格健壮，聪明好学，精通商务，热心公务，不久之前被美国政府聘为驻中国澳门代理领事。武家是齐昌行的宝商，多拉纳善于沟通，与吴炳健父子的私交极好，他与查理京一起进了花厅，行脱帽联手礼，吴少荣和卢文蔚起身行拱手礼，分宾主入座。多拉纳用半生半熟的中国话道： 五爷，我们有一件重要事情想请求林都县施恩关照。 武少荣说：请讲。 最近我国商船进口受到贵国海关税定的反复核查，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想请林都县简化手续。 依照大清的海关章程，各国领事至中国关县的禀帖必须经行商转呈。他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汉字禀帖： 据可靠消息，英国要对归国用兵封锁珠江口，依照欧美国家的惯例，但凡两国开仗试射第三国时，应当事先知会，以免第三国无辜受损。 他将一个长口禀帖递上，武少荣接了过来，展开阅读。据禀，美国代办领事多拉纳，敬禀总督大人台前：各西国之力，凡有一国封一国之港，不许各国之船往所封水港贸易，先行文书通知各国。现有英国及本国新闻纸来到，内云英国限于本年5月前后不许各国之船来越贸易，因日子无久，恳请早日进黄埔开仓，因从前之船多有耽搁，将来所到之船倘照从前耽搁如此之久，则日子无几，起下货物不能速完，而英国巡船一到，定以10日阻止出口， 不能回国则血本大亏，求施恩早带船进口，早日开仓，望总督大人恩准施行。道光20年3月25日禀。多拉纳表面上是要求简化手续早日开仓，实际上这是在婉转地告诉中国人，战争迫在眉睫。武少荣看罢不由得一愣，这事从何谈起啊？朝廷断绝英夷贸易，他们就封锁海口，不许别国贸易，这岂不是强梁霸道？禁烟已经让行商损失惨重，要是英国派兵封锁珠江口，切断所有国家贸易，十三行可就天塌地陷了。卢文蔚读了禀帖，同样心存困惑，抬眼问道：“多拉纳老爷，你如何知晓英国人要封锁海口，对我国用兵啊？”多拉纳郑重其事道：“各国商船到归国贸易，都会取到新加坡。英国水陆官兵正在新加坡集结，当地的新闻报纸多有报道。我向英国领事 Mr. 一律求证，他也认可这种说法，这并不是传闻。”多拉纳见武卢二人不信，又加重语气重复一遍：“这的确不是传闻。”武少荣说：“我会把你们的禀帖呈报给林都县大人，请你们稍等，明天就能给予回答。我也有一事相求，我想买一条三桅冰船，旧船也可以，不知道谁肯出手。”查理京听到这儿说道：“ 巧得很，我听说英国商人约瑟夫·道格拉斯，他有一条大船要出售，叫甘米利治号，是武装商船，载重1060吨，三桅九篷，配有14桅火炮，只要增加炮位就可以改装成正式的冰船了。约瑟夫·道格拉斯经营亏损，想就地抛售，不过他是英国人，出售武装商船必须得到英国商务监督署的批准。归国大皇帝断绝英商贸易，不知道 Mr. 一律会不会批准。” 甘米利治号曾经开进黄埔贸易，武少荣上过这条船，对他有印象，那是一条90新的武装商船。他点头道：“约瑟夫出售甘米利治号，只要价格合适，我可以买下来。多拉纳老爷，要是 Mr. 一律不批准，我想请你用美国商行的名义买下，然后再转手给我，我按公道价格支付你一笔中间费。”多拉纳说：“ 这件事我帮你咨询一下。” 武少荣说：“我会把你的禀帖尽快转给林都县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钱江返回总督衙署后，立即向林则徐禀报：“大人，我这刚说出劝捐二字啊，行商们就一个个丢魂落魄似的，容颜之惨淡，言语之支吾，神情之张皇，这个说钱紧，那个说周转不开，总之是不愿意掏钱。尤其那个严启昌居然摔了官帽，说带不起不带了。”钱江一面说一面比划，把行商们的表情渲染得绘声绘色。林则徐说：“ 让他们出银子就像是拔毛啊，你一拔他们就疼，哪能不叫唤呢？但英夷是赖皮水狗，不断在海疆制造麻烦，广东海防必须增强，增强就得有人出钱。广东广西两省文武官员扣交30%养廉银，连交6年，这也是拔毛，官员们也喊疼，甚至有人骂我林某的娘了。但是国家有难，人人都应当以社稷为重，身家为轻啊。 官员们扣交养廉银过紧日子，行商们也不能袖手旁观，也要过紧日子。 司昏这时进来禀报，大人，于知府和吴总商来了，说有要事禀报。 叫他二人进来。林则徐继续对钱江说，为官不能怕得罪人，怕得罪人就不要当官。我到广东禁烟得罪了多少人呐？有人向朝廷告黑状，但我矫正不怕写歪。 十三行负有将彝人丙铁转交都县的责任，但武少荣惧怕林则徐，他不善掩饰。每次见着林则徐，武少荣这脸上都挂着言不由衷的微笑，一看就是虚情假意。为了避免尴尬，他特意拉上于宝纯一起来，俩人一前一后进了花厅，将多拉纳的丙铁递上。林则徐戴上老花镜低头默读，于宝纯和武少荣垂手站在一边。林则徐初读一遍觉得匪夷所思，读过第二遍之后，他立马站起身来了，在青砖地上踱起了步子，思忖良久之后才缓缓说道， 此等谎言不过是义律张大其词，意在恫吓，不足申论。 于宝纯是官场老吏，从不违逆上司，顺着林则徐的心思附和道，大人所言极是啊，下官也是这个见识。英国距我大清6万里之遥，充其量只能调来2000兵丁。我广东一省就有水陆官兵68000，没有10万大军，哪个夷岛敢与我大清开战？就算他英国是海上牛马之国，10万大军的衣食住行、营帐辎重，他如何解决？枪炮火药又如何接济？伤残人员如何撤回呢？林则徐说， 应以所事无非坚船利炮，但除了船与炮，疑兵机刺步伐都不娴熟，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身皆所不便，一旦上岸更无能为力，一仆不能复起，不仅本朝变兵能以一当十，即便乡井平民也足以置其死地，如此夺粮，其强非不可治。就算他们处心积虑侵犯我大清，充其量只能在海疆制造一点小波澜，断然不敢舍舟登岸，进入内地滋事生非。你说呢，钱江？ 钱江听罢沈然一笑，卑职也是这种见识。英国乃罪而小国，岛夷与大清开战，无异于匹夫撼大树，蚂蚁般举石，不自量力。他能吞并印度小邦，但绝不敢以亲临印度之术窥视我大清。武少荣比林、于、钱三人更了解疫情，对多拉纳的话虽不全信，却不敢全不信。他见林则徐如此说话，咽了口唾沫，一声不吭了。林则徐对武少荣向来没有好感，视若无睹，自说自话。 美国代办领事多拉纳妄称英夷将在5月前后封港，不许各国来广州贸易，实属荒谬。自从本朝断绝英夷贸易之后，美国商人居间转运，大获其利，他却听信义律的虚声恫吓，这种丙铁理应驳回。钱江啊，大人，我主稿，你来记录。 是，大人。多拉纳婉转地告诉清廷人士，战争迫在眉睫，可林则徐视为谣言和恫吓，没有向朝廷发出警报。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也就是公元1840年六月二十八日，英国皇家海军的三级战列舰麦尔威里号、五级炮舰勃朗底号、双维护卫舰贝拉底士号和火轮船进取号相继抵达澳门洋面。这支分舰队是从南非的开普敦开过来的。原南非兵站司令乔治·易律少将奉命出任印度至中国兵站司令兼东方远征军总司令，并与查理·易律共同担任对华事务全权公使大臣。东方远征军由海陆两支队伍组成，海军舰队来自印度、南非、澳大利亚和英国本土，共有16条战舰、4条火轮船、1条运兵船，另外还租用了27条运输船。陆军是从马德拉斯、孟加拉和斯里兰卡调过来的，包括英军步兵第18团、26团、49团、孟加拉志愿团和马德拉斯工程兵团，水陆官兵总计7800余人。海上刮着三级风，下着蒙蒙小雨，天空阴暗，乌云低低地悬在海面上，一团团、一块块相互挤压。海浪像一群不安分的怪兽，升升降降，起起伏伏。乔治·易律披着一件蓝黑色的雨棚，雨棚被海风吹得鼓胀起来，乍一看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大蝙蝠似的。他手搭凉棚，望着散泊在澳门洋面上的英国兵船，都鲁一号三维炮舰、罗赫马尼号运输船挂着半旗。只有舰上的重要人物死去才会这样挂旗子。乔治·易律有一种不祥之感。查理·易律乘路易莎号纵帆船驶向麦尔威里号迎接乔治·易律。两位叔伯堂兄弟五年多没见面了，在舷梯口拉手拥抱，激动了一番。 Mr. 易律，也就是查理·易律，他说，乔治，没想到你这么憔悴，瘦了一圈。乔治·易律的确憔悴，在海风和烈日的轮番蹂躏之下，他的脸庞上布满了皱纹，多日未刮的胡须就像是一丛乱毛啊。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乔治·易律那可是英姿飒爽的海军少校，可现如今他已经56岁了，显示出血气亏损、老态龙钟的模样，连声音都有点沙哑。半年多来，我一直在海上飘荡，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和国防大臣马考雷先生要我亲自去伦敦商议组建东方远征军事宜。我从开普敦到伦敦，再返回南非，又马不停蹄赶到中国，连续半年饮食欠佳，肠胃燥结，这种磨难真是一言难尽呐。查理·易律当过海军军官，深知海上生活的艰辛，讲了一句水兵们常说的话：海上生活，一靠自助，二靠上帝保佑。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乔治和易律带来了一份行动纲领，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对此林则徐又将如何处理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鸦片战争》，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我